好，第三節翻嚟，哇！即系又轮到啊，俾阿爷奇 show 呢个嘛，科 show 啊，你表演啦。唔系嗰啲我真系少用。 佢真系佢讲嗰啲咧，我都冇用。唔系我知道有呢样嘢，我有尝试过去玩，但系我觉得都 系 好烦。 系啦， 即系佢讲得方便嘅嘢，我觉得烦，咁我就冇用过。 呢个真系唔好玩我真系唔识。到底系唔识 Play Me 嘅 ？Apple Pay 咯，同埋 Pay Me， 因为我本身我。因为电话用苹果嘅，咁佢就有一个功能咧，就叫做 wallet 啊，银包。咁佢你登记咗张信用卡啦，咁因为你 系 会 lock 咗部机噶嘛，咁你每次咧，你如果譬如话去啲商户，而家大部分我见到边啲商户系支持 Apple Pay 咧，就譬如麦当劳啊，七十一啊，OK， 即系嗰啲便利店啦。咁佢其实个原理系，即系你登记咗佢嗰个 wallet 系统，咁然之后其实佢嗰个就会有你嗰啲资料喺度啦。咁跟住你点样用佢俾钱呢？因为我部機係有指紋認證嘅。 你而家講嘅係 Apple Pay， 係啦 ，Apple Pay。 我係講 PayMe 點解 ？PayMe 嗰個比較多，呢個比較簡單少少。咁我每次其實我要俾錢啦，咁我部機要攞近去佢嗰、那個嗰部接觸，即係嗰個掃描機嘅。咁、我就要可能撳喺個熒幕度，因為我所有機。 你講 NFC 定係掃描機先嗱？兩樣嘢嚟嘅。 其實咧我就唔係好肯定佢嗰個係乜嘢機嚟嘅。其實佢係一個我攞近佢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咪用信用卡 PayWave。 O K， 嗰个系 N F C 嘅， 因为如果我讲你头先讲紧要对 screen 嗰只咧。即係有啲 barcode， 譬如支付寶嗰啲咧，對 screen 嗰只咧就係 barcode 嘅咧，就另外一樣嘢。 因為其實點解我話唔肯定呢？因為我部機係鎖咗噶嘛。咁佢有一個功能就我喺個 home 掣連撳兩下，咁佢就會出嚟噶啦。嗰、那個 Apple Pay 嗰個功能，你會見到你張信用卡個preview， 即係個面啦。咁然之後佢會要你哦，你要攞近你部機去嗰、那個佢叫 device 掃描嗰嚿嘢啦。咁然之後你佢會話俾你知個店員話哦OK 啦，小姐，咁你而家我哋可以做嗰個交易啦，咁我就要用撳指紋嘅，咁、佢成功咗佢就會過數啦。 哦 ，OK， 即係一定即係要斬埋你隻手指先可以用得到。 係啦，係啦，係啦。 喂，但係我見到啲人咧咁啊踎喺度啊，因為有時嗰部機咧唔知擺到點啊，你要踎喺度咁對。嗰、那個係咪 Apple Pay 嚟㗎？ 唔係啊，佢用佢認個手佢個手提電話。手提電話同佢嗰個掃描嗰嚿嘢，你要攞近佢咯。咁然之後咧，咁因為佢仲會部找數嘅時候，佢會撳個掣嘅，咁就然之後連接佢嗰部掃描機嘅。咁同時地，你部手提電話嗰即係 iPhone 個手提電話，你要開咗 Apple Pay 嗰個頁面，咁佢會顯示要你掃描你嗰、那個。 咁係仲可以揀張 credit card 添。 係啦，你接受咗咧，你先撳你嘅手指落去俾佢掃描。如果唔係嘅話，你係可以即係唔。 咁佢使唔使收手續費？ 唔使噶， 佢而家唔使嘅，即系佢用 Apple Pay 或者 Android Pay 都冇手续费，但系就用信用卡 度扣咯。 其实系信用卡嚟嘅啫， 系啦， 系电子信用卡嚟噶啦，就系。 哦，即系譬如你用 呢个平台， 你用八达通，有时你嘅八达通冇唔够钱噶嘛，但系用呢个咧，你个信用卡你 信用卡都唔够钱嘅。 咁你通常你碌爆晒咁， 信用卡都有啊嘛，有啲人 credit 咪低啊嘛。 佢方便一样嘢就系你有时即系譬如话啦，你。翻工你中午落街食个晏嘅时候，真系太赶，唔记得攞银包，你攞个电话你可以。 哇！你攞个 电，我买啲嘢咁。 Apple Pay 你几十蚊个餐你都俾唔到你。 哦，唔系佢以前成日喺度用紧你张 credit card， 但系只不过咧就经即系譬如我有10张 credit card， 我 save 落个电话度，其实 Android 都有一个功能嘅，跟住有冇人用系我。 佢哋有个 Android Pay 嘅，其实系。 好似又冇咁好用噶嘛？ 差唔多，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啫，佢系你的電話就儲存了你嗰十張卡的資料，咁你到時候你揀邊張卡，跟住用嗰個 function， 佢嘅意思係咁樣嘅，其實冇乜分別嘅。 佢通過佢呢一個叫 Apple Pay 平台連住你個電話，其實係正找數嚟講，其實連住你張信用卡咯，你直接用信用卡扣數啫嘛。佢、只不過係已經記憶咗你嗰個信用卡入面嘅資料。 其實 Apple 就話佢自己冇。記憶你嘅嘢嘅，咁你信唔信係另一回事。Android 就話有記憶嘅，咁我就比較穩陣啲，我知道有啲咁嘅嘢咧，我就從來都唔用嘅，因為佢始終都係會攞到你嘅 credit card 嘅資料。 我就揞下個袋穩陣啲嘅， 我都 攞出嚟先。 我就用緊 PayWave 咯，即係譬如我用緊私家銀行咯，我就用 PayWave 咯。咁我嗰張 credit card 係我自己咯。咁一系就用八达通，咁八达通有自動轉帳嘅，如果唔係，一係你都知而家香港搭車都貴。 或者我或者我就中意增值得少啲，我就最低面那嗰只。 佢讲起八达通都好笑，我记得有一次咧去去嗰间咩嗰间咩泳尖沙咀嗰度咧游水咧，咁有两哇有两个好靓嘅日本妹 啊，呢、這个真系重点。 咁佢咧就你知公众泳池19蚊入场噶嘛， 系 咁佢哋冇散纸，跟住咧我就佢识英文嘅，咁我同佢讲你， 我以为佢话 sumi ma 声。 咁嗰啲又唔啱咯，嗰啲我真系唔知啦，真系啊！ 扮嘢咁啊，咁慢咁咪点赢？ 跟住就同佢讲，我问佢，我就想问佢有冇八达通？ 系 大王，我唔记得八达通嘅英文系点讲？ 八爪鱼， 但你突然间唔记得噶嘛？同埋嗰个泳池嗰度唔会有 octopus 嗰个标嗰张纸个标志喺度噶嘛？譬如如果有啲望一望就知道点读啦，冇咯，咁哑。 咗， 你将白痴咁嘅 都奇妙嘅， 点啊？你话咁跟住嗰次真系好笑，即系自嗰次之后咧，我就几大要记住。 Octopus 就系八达通。 喂，但系我想问，其实嗰啲公众泳池除咗八达通，仲要收啲乜噶？ 咪现金咯，入钱 得两样啫，都系即系未去到 Visa 啊，未咁咁先进， 好似冇啊，我唔知 点会咁烦啊，大佬， 好似得八达通同银仔啫。 系、oh、都好，咁佢入边而家啲箱咧， 都系银仔， 都系用银仔， 唔系嗰个嗰一蚊佢俾翻你嘅， 系都系用银仔咯。 哦、oh ，OK， 一蚊嘅啫咩咁平 啊？ 唔系五蚊 咯，五蚊定一蚊？ 五蚊啊！ 总之象征式嗰、那个， okay。 因为 佢会俾翻你嘅， 唔系佢会俾翻系啦，因为佢唔知点样用佢个锁噶嘛，佢锁系咁啊，有嘢棘住。 但系你讲嘅八达通，我就知道 Samsung 近排同佢 crossover 咗啲嘢咯，就唔知咩有三部电话。是可以用到八达通的 apps， 定是我不知道他究竟玩什么。总之是跟他联买了的。这个我都不知 道。CSL 呢就不嬲他那张 SIM 卡都可以变成八达通的。 其实现在是多到我都不知道有多少种供、即有多少款的配位。 我试过有一次呢就摄了一张八达通在个电话里。咁啊，爬埋个机嗰只，嘟，佢话我冇钱吓，冇钱，啱啱先增值完嘅。 我谂应该系 佢系 scan 到电话嗰张。 但系你嗰个电话嗰张系有八达通， 冇系有八达通功能嘅，但我冇钱冇入落去啊嘛。咁你自己本，因为我要买月票噶嘛。 系。 咁我咪。 即系你其实黐住咗， 系啦，唔见到个电话咪冇晒，乜鬼都冇晒。 所以我买得个电话真系唔得噶，我仲要分开啲嘢摆，唔系我真系 security 少咗，真系分开咯。 我连 你小心啲嘅咧， 我连钱同银包我都分开 嘅， 唔紧要嘅，我会扫埋你只手指用 嘅，我系有指纹同埋有密码。 系啊，咁我咪要扫埋你手指。 冇紧要嘅，剪cut 咗张卡就得噶啦。唔系我其实我又唔系成日用 Apple Pay 嘅，真系喺好紧急嘅时候，譬如话真系出街唔记得带银包，或者可能真系。有时 麦当劳唔用噶，麦当劳唔得噶， 我唔好食麦当劳，冇 cash， 唔好食麦当劳， 或者麦当劳都得，但系电话唔得， 因为有时你即系嗰啲银行柜员机咧，条队咧，一系就排到水蛇春咁长，一系就冇现金。 我未试过冇现金， 我好多次都系咁。因为你 咁好咧， 因为铜锣湾，因为我通常朋友即系约一系铜锣湾啊食饭，一系就系旺角嗰啲地方食饭。 咁咧铜锣湾你唔知边几个地方一定有钱啊？ 因为 有啲柜员机咧，即系长期讲到明一定要有钱噶，因为旺区啊冇办法。因为我唔紧要咧，七仔咪得咯，七仔可以攞钱噶嘛。 但 系 又唔中意蚀俾佢嘛，我无啦啦要 七仔 买啲 嘢先可以攞噶嘛。 咁你试下，实有样嘢可以买得到。 我冇噶， 或者惠康都得啦，平啲咯。惠康 都要排队噶，找数嗰条队都系 唔知。其实我都好白痴，我到而家都未试过喺嗰啲便利店啊，或者系 supermarket 度攞钱，我都而家都未试过。即系我唔介，因为我或者知道啲边度柜员机少，即系容易揿到钱就冇。 因为我哋食嘢嗰啲地方咧，即系啊恒记啦嗰啲咧，嗰啲银行咧，即系又唔系多嘛，嗰啲提款机。 唔系啊，你同汇丰一样啫嘛。汇丰同恒生一样， 因为我食饭嗰啲地方，佢哋食嚟食去都嗰几间。 哦 ，OK， 咁我冇理由要走到去黄宝嗰度咁远噶嘛。 唔系，我就 对面咪有间恒生。 我反而七仔攞钱我就惯，因为我好鬼嗰度方圆。 我唔会蚀俾佢，我转得就去买排糖咩？但我唔食噶，我唔系好食糖嗰啲人嚟噶嘛。 好啦，咁我又讲翻电子。 嗱，我哋讲电子，我哋不如睇一睇而家香港有几多款电子支付啊？我哋应该有张图噶。 系啦，我想问你识嗱，讲真咧， 好， 我上边嗰行同第二行我识，下边嗰几行咧，其实好多我都唔识嘅。 我睇下先。 Tapping 高知， 嗱 Tapping 高知 ，TNG 我都知。 四， 啊 TNG 我唔知。 呢个七五九曾几何时好 hit 噶，但系我真系冇用过，但我见到好多外佣咧就有用噶。咁佢最拉尾仲有一个叫做七仔嘅，因为 Seven Eleven 自己都有个 Apps 咧，就可以自己入钱嘅。 咁得意？ 系啊，都可以有噶，即系其实原来好多 Apps 系可以自己，好似 Starbucks 咁样或者。 不如你讲咁多咁多个电子支付最烦系边个 ？Tapping Go on WeChat， 唔系 Tapping Go 啊 ，WeChat 唔麻烦嘅。 Tapping Go 你要入钱啊 ，WeChat 你可以喺入边 CSL 要增值， 你可以掕到 credit card 嘅 人， 系啊， 系。 最烦就系， 但其实咧 Tapping Go 咧，即系以前我点解会之前会点用，点解会用咧？嗰时未申请信用卡咧，因为其实都会惊自己使大咗噶嘛。咁咧就啊 ，Tapping Go 好似好啲，我每次就系增值啫嘛，咁样点知发现，喂，咪仲烦我 credit card， 我可以自己控制自己使几多，即系睇你自己个心态嘅。 其实好同八达通一样噶， 系啊，我仲要嘥时间真系腾嚟腾去。 其实我唔系好，即系其实我都明外国或者系强国都好啦，即系中国大陆都好啦，就好多款，即系佢哋用 WeChat 啊、支付宝啊，咁佢哋。有佢哋嘅用法係好處嘅，但係你問香港，暫時我覺得其實真係即係 PayWave 啦。我講緊嘅係 even 你用 MasterCard 或者用 Visa， 我覺得已經好夠用，同埋八達通。 八達通 呢度有， 即係再唔係嘅用 EMS 嘅。 喂，呢度有兩樣，我一定唔會用啦。Samsung Pay 我唔會啦，我唔會用 Samsung 電話，我用 LG 啦。Apple Pay 我唔會用啦，咁用 Apple 電話係啦，我唔係果粉。 咁其實佢而家咁多款係 cover 得，即係越嚟越大，即係佢越嚟越多啊。 係啦，反而銀聯咧幾方便喎。 銀聯我就係去日本。 嗱，譬如你去你 台灣咯， 而家反而咧你去到譬如到台灣，你撳翻台幣兑換翻出去，佢平過你去銀行。 我想話俾你聽，其實如果有 Plus， 以前咧啲匯豐啊或者係即係香港 local 銀行咧就有 Plus 嘅 ，Plus 都係嘅。但係後期你哋而家攞翻張信用卡出嚟咧係冇咗 Plus 嘅，但係你可以申請翻嘅。 係。 咁其實 Plus 都一樣。 但係唔係。喂，嗰鬼曾獅子銀行嗰張咁嘅信用卡嘅喎，佢哋唔打電話，佢一定會收你咩嘅喎，年費喎，你一年年要去，只要年年去夾佢喎。 咁嘅，除咗恆記嗰張 Earth 卡， 唔係匯豐都唔使嘅，匯豐係點嘅咧？獅子銀行嗰個咧就係你係譬如statement， 即係譬如咧 Advance 啊同埋 Premier 嘅嘛，咁你就係申請嗰個 range 嗰張 credit 卡就 唔係個個都搣到喎。 你 咁你唔係 Advance 定搣到？ 嗰啲大行咧其實係獅子銀行我就好早已經用嘅，你知唔知以前去呢間銀行嗰度你要自己填嗰張紙喎，你一填錯咗啊，行到埋去唔該你填過啦咁啦， 又要重新再排隊。 你講緊提款？ 係啊，入錢啊，以前你去銀行入錢嗰陣時啊，係好鬼串嘅佢。 我 你要自己填定噶，系恒生出，系恒生发明先就帮你填定。 哦，系嘅咩？我真系唔知道，我好少。 系啊， 即系我仲系好，我谂我用嗰阵时候都系好简单咯。可以翻翻嚟先。咁我讲真的，我哋见到好多时候，譬如有啲电子支付啊，诸如此类嘅嘢嘅 ，even 喺，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咁公平嘅，尤其是去沙沙啊、卓越买嘢啊。佢哋如果你唔系用支付宝或者唔系用 WeChat， 咁你就冇咗个优惠嘅。 咁佢唔係諗住做呢 佢仲要 呢， 因為其實 咁我而家喺香港啊嘛。 其實呢支付寶呢有香港版 WeChat 都有香港區嘅銀包嘅，佢哋叫 wallet 㗎嘛。但我發現呢好多沙沙啊、卓越啦，即係大概呢啲鋪頭啦，佢哋都係一定要人民幣，即係佢哋內地嗰個支付寶同 WeChat 俾錢先有個優惠啦。 呢個真係唔知。 我睇咗好多間，因為我嚟即係做呢個 topic 之前，我又去行過好多鋪頭，都發現有好多呢啲 其實都有少少要求要人民事， 可唔可以？ 可以 其實可以問一下平機會 嘅，即係其實咧，我覺得你有好多銀行就話啊，你如果你用平即係開頭嗰陣時候，你如果係用蘋果就可以減廿蚊啊、三十蚊啊、一百蚊。我心諗，如果我係本身都唔中意用蘋果，你做咩逼我用蘋果先有得減？ 或者唔識用咁用慣咗嗰只機嘅，咁冇減冇，咁你點解要逼我用？ 係啊，即係你係咪？即我唔知點解近年香港嗰、那個marketing 做得好得意嘅。 嗰、那個 market 文化。 你就永遠都係你要用死嗰一樣嘢你先可以做。但你唔用死嗰樣嘢就唔可以啦。咁 even 你係而家揀咁多款支付方法，咁係咪需要仲要搞咁分？我覺得越嚟越煩啊！即係譬如我要用呢一隻嘅電子支付先可以，係咪我一定要申請曬咁多款咧？ 就变得唔系 user friendly 啦， 因为其实我发现，我哋饮咖啡都好啦，咁即系香港比较出名嗰两间，咁佢哋独立都有自己嗰张卡嘅，咁你都系自己 prepay 咗入去先，亦都系即系其实同 Autopass 冇分别嘅啫，即系都冇分别噶嘛。咁我想问，咁有啲咩用咧？ 咁我不如用八达通咁捞，搞咁多嘢， 就系要申请咁多款你先有，咁跟住仲要支付， 唔系、你仲要用佢先有 嘅。系啊，你而家系电子支付入边系每个 apps， 咁即系我电话如果系我用 cheap 少少嘅电话，你都唔使四 G 要用啦。即系我一用旧电话就唔使啦。 讲到呢度咧，又去咗去广告先，翻嚟我哋讲电子支付嘅利弊。 系好。